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22集，师承。叶星斜着眼睛看了白玉堂良久，然后凑过去粘着展昭：“ 小展，你说你看上他什么了？考虑一下别人呗。天涯处处是芳草，眼前就有棵好草。” 哎呀！ 叶星话没说完，白玉堂的杯子就飞来，拍碎在了他脑门上。叶星揉着脑袋，正回头瞪白玉堂，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拿着杯子愣了愣。 东瀛人的话，我师父好像认识。 什么？ 是这样子，大概一年前我去看我师父，上山的时候正好碰到几个东瀛人下山，因为山上就只有我师父的住所，所以我觉得那帮东瀛人可能是去找我师父的。上了山我问，师父却三言两语敷衍过去了。不过他朋友下来很多，我也没多追究。 说着，叶星指了指刚才自己被杯子砸中脑门的地方。 我记得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东瀛人跟我打了个照面，他穿的还挺多的，又蒙着面跟见不得人似的。不过他眼角到额头这个地方有一大块很怪异的疤痕。 多怪异？ 就是感觉像是烫伤之后留下的疤，很丑的那种。对了。 众人都看着叶星，只是没等叶星说话，天尊突然开口问。 他有一只眼珠子是假眼，眼白很大，黑眼珠只有一点点，看着很吓人是吗？ 对对对。 众人都看天尊，天尊看了看殷侯，殷侯想了想。 谁来着？听着耳熟。 众人骇然地张大了嘴，竟然有人是天尊记得但是殷侯不记得的。 也就是说，不是上百岁那种武林前辈？ 陆天寒和吴沙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，表示从来没听过。陆雪儿和殷兰慈也是不解。众人又看了看西海四圣，这四人维持着四张草包脸，一问三不知的呆样。天尊摇头看西海四圣：“ 你们也不记得了？嘿，我说你们四个除了记得跟殷侯有仇之外，自家娘姓什么还记得吗？”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。 他那只眼睛啊，还是老风给他装上去的呢，你忘记了？ 殷侯微微的一愣，随后一拍桌子：“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东瀛人。”“ 什么东瀛人啊？”“ 这事情30多年前了吧，不到40年。那一年我和天尊老鬼还有风老头一起出海。”“ 这风老头是谁啊？”“ 哦，医圣风子帆。” 众人倒是听过这个名字，百年前最著名的一位医师，听说已经死了，没想到还活着。 他还活着吗？好想见一面，和他学医术啊。 你还用学啊？ 医圣是绝世奇才，我师父说的。 众人突然很好奇，展昭很感兴趣地看着公孙：“ 你师父就叫你医术的师父是吗？”“ 说起来，我这辈子竟遇见高人了。从我会说话开始，到20多岁这段日子，不断有奇奇怪怪但是医术高明的人蹦出来教我，其中有4个是教了我最久的。4人里头一个就是我3师父，经常跟我说医圣风子帆是天下无双。” 殷侯和天尊突然一愣，看着公孙：“ 天下无双？ 我3师父可崇拜他了，每天呢变得发的夸的，什么千秋万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巴拉巴拉的。” 殷侯和天尊沉默半晌：“ 你师父叫什么？” 啊，我师父叫陈峰。 殷侯和天尊扶额，吴沙被茶水呛到了，陆天寒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 怎么了？”“ 我就说你年纪轻轻的，这一身医术怎么如此了得？原来有这等奇缘。”“ 啊？什么意思？” 冯子帆因为太多人找他看病忙不过来，而且又怕救了不该救的人而惹上是非，所以化名陈峰。 那个自恋的臭老头啊，我就说他谁都不服，就服冯子帆。 他可不就是自恋吗？他教你到什么时候？ 哦，我去西域之前，他说该教的都教给我了，让我自己去混吧，以后有缘再见。之后我养小四子的时候，他也会偶尔过来。小四子，你认识的 哦？嗯，风爷爷。 小四子点点头。这时红九娘插了句嘴， 老风前阵子还在魔宫骗吃骗喝呢，不过半个月前收到南海来的信，跑去跟人家喝酒去了。 哦，班月仙找他吧。 名医班月仙？ 那什么，名医班月仙该不会也有个化名？ 众人闻言都看公孙，殷侯点头， 是啊，到了神医级别的都是有化名的。 那什么，是不是叫月中天？ 月中天是医祖连批的化名。 一个瘦巴巴的老和尚？ 是不是住在村头老鸭寺里的那个酒肉和尚？ 嗯，的确是个假和尚。 那玉莲仙呢？ 玉莲仙是班月仙的化名。 公孙咳嗽了一会儿，最后又问了一句， 一个脑门秃的白胡子的老头，长得跟月老似的，没名字，就一个号，葫芦尊者。 一线老怪削葫芦。 该不会他们四个就是教你醉酒的四个师父？ 四个老头碰到一起就打架，一个酒肉和尚，一个色老头，一个自恋狂，还有一个超级大酒鬼。 没错了，当年四个并称天下医术第一，最后也没分出高下的人。 众人骇然，小四子也仰着脸。 那四个爷爷那么厉害啊。 书呆，你不总说我糊涂吗？连自己师父门派都弄不清楚，你更牛啊。四个老仙人教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一个都不认识。 果然是真人不露相啊。 应该不会那么巧都碰上，大概是银妖王让他们去那儿找徒弟，之后就找到你了。 银妖王真的是神呐。 众人这下也明白了，难怪公孙年纪轻轻医术惊人，跟个无底洞似的，原来是这样的师承啊。 我们在行船的时候看到他趴在一个木板上，顺海流飘着。 把他救上来之后，就见他浑身伤痕累累，一只眼睛还没了。冯老头说他是碰上爆炸，被炸伤了。冯老头给他装上了一颗假眼，本来呢是想给他弄一颗接近一些的，尽量看不出来，但是他却执意要这样一颗很恐怖的假眼。 为什么？ 他说呀，他要自己记住今天的遭遇，日后他要报仇。 那这个人跟西海四圣有什么关系吗？ 这我倒不知道，不过后来我们碰到了西海四圣，那东瀛人也跟着他们见到了，可能大家都不记得了吧。 说起来，我们当时也是出海办事，正好碰到了殷侯他们的船，所以有些仇人相见的意思，上前冷嘲热讽了几句，不过还有没有其他人在场我也不记得了。 萧长青倒是还记得当年的事儿，另外三人也点头。 师父，你平时都记不住人的，为什么记住他了？ 不知道，那人给我一种很不好的感觉，好像是有什么深仇大恨，很不开心的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得他的眼神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就也没再多问。天尊某些时候有点像小孩子，但是对一些事情，特别是一些感情，和小孩子一样敏感， 那个东瀛人估计是仇怨太重，所以影响到了天尊，才让他记忆深刻。 那个东瀛人和这个案子有关系吗？ 展昭忍不住问了一句。众人想了想，虽然没什么直接的证据，但总觉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你们四个确定以前没见过也没得罪过一个东瀛人？ 四个老头抓耳挠腮想了好久，最后都摇头表示确实没这种事儿。 哎，我们四个好歹也是名门正派，除了偶尔找你麻烦之外，平时我们也是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。 除了那个东瀛人之外，你们各自还有认识的东瀛人没有啊？ 来凑热闹的庞太师突然问了一句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都摇头表示没有认识的，唯独白玉堂看了看众人。 你连东瀛桃花都有的呀？ 什么桃花杏花，当然不是了。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个东瀛人，他是个生意人，跟我大哥他们有渔货上的买卖，我觉得可以问问他。 问他？ 嗯。东瀛在中原的人不多，那个人如果有一只假眼那么明显，说不定会有人认识他，也许能问到他的身份。 说着，白玉堂让乐儿拿来纸笔。 我给资哥写封信，让他帮我问一问。 众人都点头，蒋四爷办事啊，放心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